赔我。那怎么赔啊？经理说，哎呀，这是失误，这不收钱了，不收钱，不收钱像话吗？不收钱算话吗？拉下边，给我拉上边，拉，给我拉，拉，拉上，拉上，又躺下，又拉，又上下都双眼皮，起来了，照镜子一看，哟，像肚脐眼儿。 唇齿牙喉舌，哎，全得练。口腔得利喽， 三年胳膊五年腿，十年练不好一张嘴。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卷中间透壁花窗。 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 墨西哥、阿根廷、马耳他、毛里求斯、圭亚那， 天地大舞台，舞台小天地， 品读大师传记，再展笑星风采。 相声人生，这里是百年笑声，主持人红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上了初中必须要穿校服，而家里已经没钱买校服了，马三立只好跟老师对付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老师下了最后通牒，不穿校服就甭来上学了。马德禄万般无奈，只好把打算买煤球烟筒的钱拿了出来，让马桂元替兄弟去买校服，还嘱咐买身合适的，要不明年又得置办新的。马三立听到爹这么说呀，眼珠一转说，爸爸让我去吧。你会买什么？我会。马三立口气很坚定。父亲看了看他，那就自己去买吧，记住啊，试好尺寸，买合适了。马三立把校服买回来，爹和大哥都去园子了，他就小心翼翼地把校服压在了枕头下边。没成想第二天早晨可惹娄子喽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表演的《美人赞》，稍后红酒再告诉您。 这个相声嘛，啊，这个相声包括很广啊，相声里头是说学逗唱，当然是以说为主。我呀不行啊，我表演的不好，因为我的条件太差，相声两个字我都做得不够啊。 是啊， 我的艺术水平太低了。 嗯， 相你说这个这俩字我全不占， 全不占。 相貌之相，声音之声。 对， 你说这声音我又不会唱，声音也没有，相貌，相貌就甭说了，已经长这样了。啊，你们讲这长这模样怪对不住你们几位的。没办法，已经这样了。 哎，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，我小时候那人缘您甭问，我小时候人人爱啊，我到哪儿谁欠谁宽。 嘿，小孩多好，几岁了？ 大了大了变这样了，怎么都没想到，怎么都没想到会啊，小时候挺好看，小孩长大了这样了，就没想到。 想到了，你小时候就这样。 你想到了干嘛？那你什么？你想这个吗？你好，你好啊！哟，我承认我们长得不好，长这样这不行，这咋了？这算难看了。你好，你这模样 啊， 你也不正品。你觉着你长得对，来小镜子照着，小镜子照照， 我照那个， 照着吧， 我不照那个， 你瞅瞅啊， 我甭瞅， 你不知道你什么模样了，你就觉着我寒碜了，谁好看 啊？ 谁算对了 啊？ 我长难看，我是难看，谁好？ 谁好？ 你给我指出来 啊！指出， 你说呀、 啊， 谁呀、啊？我不好， 我说一好看的，就好看。 你说应当长什么样？ 哎，我说的，哎，要按我说这模样就好。 你说吧，应当什么模样？ 我说个女的， 女的白。 我白不 长得胖， 你 怎么 看？ 怎么就好了呢？ 长得， 柳 叶眉，杏核眼，樱的小口一点点，通关鼻梁，一笑两个酒窝，说话燕语莺声，杨柳细腰。 没有，你这，啊、你这叫这没有这套子活，这我们懂这个、 啊、 套子活，这叫是美人的事儿。说书的来这个，说书的先生就用这个。哎呦，夸这人长得好，就来了，就这套。这人长得什么样？柳叶眉，杏核眼，啊，通关鼻梁，樱桃小口一点点，怎么着？不笑不说话，